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要多渠道开发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总体稳定，就业局势基本平稳。民航局将于下月起开展民航服务质量体系建设专项行动，从提升航班正常水平、提升票务服务水平等九方面提升民航服务质量。国土资源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严格规范新增耕地管理，实行归口管理统一核定，确保新耕地数量真实、质量可靠。人社部近日会同财务部、国家卫生卫计委印发意见，从适应全国两孩政策实施的角度，对做好当前生育保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确保实现生育保障制度稳健运行。2018年春运结束，全国旅客发送量约29.7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红海行动呢，以32.86亿元的总成绩超越此前一直领先的《唐人街探案二》，逆袭成为狗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对不起。 让我有，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表达了一种渴望又担心的心情，想要靠近和得到，却又害怕失去不能一直拥有。我们总是需要很多确定的事情来构建过多的安全感，需要知道很多事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刚刚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讲述了一件事情的冰与火两方面。陈慧娴，心就要飞了。 有多美。

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清迈这座介于文艺与诗意的古城，一切都慢得那么的不可思议。它的淳朴悠闲令人流连忘返，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清迈是一座有故事的小城，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寺庙和佛堂，弥漫着洁净和善的气息。它是安静的，没有消磨时间的温柔海滩，没有疯狂血拼的豪华商场，有的只是近乎于凝固的时间和让人心情无比舒爽的安静。它也是热闹的，听个歌，画个像，坐个马杀鸡，享受着小镇生活。各种的衣着打扮极具特色的卖艺者和商贩，表达着他们心中的不一样的清迈。而清迈似乎也是一个小清新的始祖，它不大不小，炎热中有清凉，微笑中有慈悲，美丽中有自在，随手一拍都是满满的小清新和色彩斑斓。走在宁曼路上，各路美食手工艺品更是络绎不绝，身在清迈的就像是在读一首隽永的小诗，随意而自在，从容而随性。来清迈旅游，你根本的不需要做什么计划和攻略，你可以毫无目的的在古城中放空漫步，也可以穿越丛林，跋山涉水。大概的没有什么比清迈更适合骑行的城市了。一个惬意舒适的午后，一个充满探索欲望的你，一辆小巧便捷的单车，一座风景秀美的历史文化古城。喧闹和宁静，繁华和古朴并存，你总能在其间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有人说，当生活一塌糊涂的时候，就想回到清迈喝咖啡，或坐进的吊脚楼赤脚吃饭，看尽来往行人。一杯走心的下午茶，助你度过悠闲的午后时光，或是在泰式风格的酒店里，在躺椅上玩玩手机，也是惬意的。当你呢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无力和心累的时候，是时候呢来到清迈换一种生活。因为来到了清迈以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向往的生活。今天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没错，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现969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活动截止3月31号，申请电话010-6021-9900，010-6021-9900。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歌唱家郑绪岚，作为80年代中国歌坛最重要符号性艺术家，《牧羊曲》《枉凝眉》等经典影视金曲跨越几个时代，传唱至今无人超越。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歌唱家郑绪岚。艺术家助力活动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走在雨中，孟庭苇。 在孟庭苇的歌声里有很多关于天气的因素，用来表达心情。不过呢，天气和心情一样，都有自己独特的平衡的规律，不会永远下雨，也不会永远天晴。接下来的一首歌是关于青春和回忆的歌曲。无论在你人生的喜悦时刻，亦或是经历寒冬心情压抑，它总会陪伴你，给你更多的勇气。如烟，五月天。 我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回忆漫天，生命是华丽错觉，时间是贼偷走一切。七岁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年，吻过她的脸，就以为和她能永远。有没有那么一种永远，永远不改变，拥抱过的美丽都再也不破碎，让先知岁月不能再脸上撒野，让生离和死别都遥远，有谁能听见？我坐在窗前转过头看，谁在沉睡？那一张苍老的脸，好像是我，紧闭双眼。曾经是爱我的，和我深爱的，都围绕在我身边。带不走的那些遗憾和眷恋，就化成最后。

身上满载的是风采，不见他手中的舵，只见他的骄傲和自在，自在的就像是为我而来。他望着一边开来，幸福从他手中张开，不见手中的舵，就像他的来，只为我而来。我跳上他的船，开始了没有忽高忽低却温暖的精彩。那原来都是昙花春天，藏在从未打开的口袋。我爱上他的爱，原以为失去拥抱的心中就不能慷慨。那原来只是冬天的冰冷，借住在我心里的残骸。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 什么是经典歌曲？像是《千千阙歌》呀，像这些比较老的那种歌曲，我觉得很有味道吧。小时候听只是觉得旋律好，长大之后现在在听呢，觉得这个歌词也写得很好。这应该就算是比较经典了吧，就能让人一直听下去的这种。 经典就是在你的记忆中永远无法被复制，也永远无法被超越的。在时隔很多年之后，你回忆起来它，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969，听资讯。 今天969和泽林一起来听听资讯。住建部的副部长黄燕近日表示，目前的我国已经超过了57%的人生活在了城市，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0%。国家工商总局的局长张茂表示，赞同加大企业售假违法违规成本。工商总局正积极推进网上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及实体购物无理由退货。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总设计师张伯南透露，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将可用于载人登月，还能重复使用，降低成本。2018年春运结束，全国旅客发送量约29.7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开行范围扩大到23个省份。人社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就业工作首位，将就业培训向校园延伸。四川万源八台山玻璃长桥10号正式对游客开放，桥面距谷底的相对高度达到了66层楼，约186米，海拔高居全国之首。音乐剧《袁隆平》日前在北京上演，该剧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为主题，再现了主人公的科学求索之路。 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 都变形。 其实早已超过了爱的极限。 唯一来自于王力宏。今天呢是周三了，今天我们来一起聊聊有关于旅行的故事。你的旅行一般怎么去呢？如今啊，我们的远途出行有着很多的方式，自驾游、坐飞机、乘动车等等。每位朋友呢也都有自己喜欢的出游方式。如果是你，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出游呢？会不会选择自驾呢？也欢迎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旅行，在页面下方留言讲述你如何选择出游工具，留言入选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哦。下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慧娴的飘雪。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APP。 品质消费，美好生活。3月15号，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丰台区市场消费环境建设联席会提醒您：合理消费，依法维权，共同创建放心消费环境，共享首都美好生活。 堵车每小时40公里， 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今天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潘美辰作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出道30年，获奖无数，以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大江南北。演绎版图扩及全球华人。969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0969。969一点动听， 一点动听。 为梦中一再一，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我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今天呢，有一位听友叫做小鳄鱼，他和我分享了他的爱情故事。他说：“我和老公相遇是一种缘分，用手机在北京大兴打车，在房山的他被任命接单，结果我在大兴绿地，他在房山绿地，我们俩互相找了对方1个小时，才发现了坐标错误。”而现在宝宝马上出生了。缘分的其实就是一次美好的相遇，也祝即将成为母亲的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接下来把这首歌曲送给你，来自于胡歌，爱你不会变。 飘落依稀可见，相思树下刻的永远，是见证爱情的瞬间。凝望北极星的那边，想念统统装进心里面，梦里情话飞狐仙，如流星般璀璨满天。我说爱你不会变，你眼角是成一片，那流淌过醉人画卷，朝星空外蔓延。我说爱你不会变，你投进我怀里面，幸福在嘴边轻轻悼念。 的冬天，雪花飘落依稀可见，相思树下刻的永远， 是见证爱情的瞬间，凝望北极星的那片，想念统统装进心里面，梦里情话飞狐仙，如流星般璀璨满天。我说爱你不会变，你眼角是成一片，暖流淌过醉人花卷，朝星空外蔓延。我说爱你不会变，你投进我怀里面，幸福在嘴边轻轻悼念。我说爱你不会变，你眼角是成一片，红扑扑那羞涩的脸在我脑海飞旋。我说爱你不会变，你投进我怀里面，传说的永恒终将上演，传说的永恒终将上演。

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全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透支欧缺，我可以妥协但不发放弃前辈，我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苦味，细胞分裂有点像现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抽掉我为明星刻苦换点不合的肺，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 晚上7点喽，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生活就得有点意思。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